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64回，张柬之用谋除贼，庐陵王复位登朝。却说张柬之见李多作所言，也是同一心病，趁机说道：“将军可谓富贵双全，但不知今日富贵是谁所致？”多作听了此言，不禁起身流泪道：“老夫南征北讨，受先皇知遇之恩，以至建居爵职，今日之富贵，先皇所赐也。”简直道：“将军既受先皇之赐，今日先皇之子为二庶所危，何以不报先皇之德？”多佐到了此时，正是伤心不已，乃道：“老夫久有此心，只因未得其便。大人乃朝廷宰相，社稷良臣，苟利国家，唯命是德。”简之见他此言出至至诚，也就流泪道：“此时请将军正为此事，刻下武后暴病，将军能率部下斩关而入，将张昌宗诛绝，然后请武后养病于上阳宫，则唐氏江山岂不仍归李姓？”多作当时哭败于地道：“宰相之言真国家之福，老夫何敢不从？”当时议定，简之又命袁术仪等人出来，彼此相见，议论了一番。多作道：“老夫依计而行，设若万有奸人闻风起乱，那时何能兼顾？必得再有一人，以静外乱，方可万全。”简直想了一会，起身道：“此人已得之矣。下官在荆州之时，与长史杨元衍泛舟江中，偶谈国事，看然有匡复之志。自张某入相，引为羽林卫右将军，与将军朝夕相见。此人赤心报国，具有肝胆，何不此时去邀来共议此事？”李多作忙道：“此人实可愚谋，设非宰相言及，几乎忘却。老夫此时便去。”说罢起身来至杨元衍府内。元衍见是多作前来，随即出见，看他面有泪痕，忙问道：“将军从何而来？为何面色不乐？”多作道：“是自宰相府中至此，闻将军从前为荆州长史，与张公意气相投，不知可有此事吗？”元衍道：“某一身知遇为张公一人，其仅意气相投而已。”多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张公立等有颜面伤，特命老夫前来奉约。”杨元衍听了此言，心下已猜着几分，因有家人侍立两旁，不便追问，随即趁轿同至相府。走入里面，见袁术以这干人全在书房，无不忧形于色，入座问道：“相公呼我何来？若有用某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简直道：“将军曾记江中之言乎？此其时矣，不能再缓。”无言道：“某亦久有此心，只因独立难知，未敢启齿。此正为臣报国之秋，何敢退避？”当下六人商议已毕，简直道：“前意虽佳，究竟决裂。张昌宗虽在宫中，他家下未必无人。 莫若用调虎离山之计引他出来，将他诛杀，岂不是好？众人道：若能如此，便省无限周折，且免武后震怒。众人直至三鼓以后，方才各散。次日，李多作打听得张易之每日自回家中，将宫中禁物四行搬运，至四鼓之时，方进宫去。多作访问清楚，当即选了500亲信兵丁，到了二鼓之后，借巡夜为名，向张昌宗驻扎而来。何当二张诛杀，却巧张易之带了许多宫禁之物，命两个小太监随着自己由宫内回来。方欲进门，后面李多作已至，上前喝道：汝是谁人，竟敢犯宴？张易之见是羽林卫的军兵，哪里能受，骂道：汝这许多狗头，不知此地是谁的府上，在此呼喝。众兵本是李多作指使，为捉他而来，当时上来数人将他揪住道：不问是谁的门前，我们李将军要将你带去。说着也不问情由，早将两手背于后面。小太监想来帮助，无奈身边具有药物，不敢动手，只得说：汝等勿得罗藏，此乃西宫张六郎府前，若不放手，可获罪不浅。李多作见已将张易之拿住，心下好不欢喜，随即上前问道：汝是谁人，可从实说明，本将军自有发落。张易之连忙答道：李将军，你我皆一殿之臣，我乃张易之，难道未曾见过吗？李多作道：误国的奸臣，汝既说出姓名，何故深夜不在家中，带着太监意欲何往？唯我从实言明。张易之道：目今武后暴病，方才进宫看视病症，蒙武后隆恩，命小太监送我回来，你何得在门前拦阻？李多作道：胡说，这太监身上明有宝物，显见汝偷盗禁物，潜运家中，该当何罪？说着命人将小太监身上搜查，顷刻上来数人，搜出许多物件。多作道：汝这奸贼，此乃人赃两货，尚有何赖？显见家中私藏不少了。随命兵丁分一半在门外把守，一半同自己入内起赃。当时呐喊一声，众兵将太监并易之三人拥入里面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见一名捆一个，见两名捆一双，上下里外不下有四五百人，一名未能逃脱。然后将张易之捆倒在地，取出腰刀在他颈项上试了两下，然后问道：汝是要死要活？张易之到了此时，早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忙答道：蝼蚁还想贪生，谁人肯死？多作道：你既要活，可快命人入宫，将你哥哥喊来，问他牵我何官，送我多少银两，说明之后，随后不但不杀你，还要感激。张易之不知是计，疑惑他因为升官故而携仇，忙道：这是容易。立刻命人前去说家中出有要事，请六郎急速回来，千万勿误，再迟便有性命之虞了。当时释放了一个家人，领着易之的言语，拼命地奔入宫去，照着原话说了一遍。张昌宗正服赐武则天安睡已毕，听了此言，便鬼使神差随着猿人趁轿回来，以为李多作见了自己总要看点情分，将兄弟释放。谁知才到里面，兵丁看见，齐声喊道：奸贼来也，莫要为他逃走。只见你推我勇，早将张昌宗捆起，压至厅前。昌宗见了多作之面，还未知道是他的妙计，忙道：李将军快来救我， 你手下的兵士不知道我的权势，竟敢将我捆起，你还不为我解下？多佐喝道：汝想谁救汝？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汝欺君误国，死有余辜，今日还想活命吗？当时吩咐将张昌宗弟兄斩首，所有家属数百人全行杀戮，独将两名小太监放去。这两人是死里逃生，自是没命跑回宫中。谁知张柬之、袁术仪等人已到玄武门内，太监到了里面，正值午后查问，赶忙奏道：不好了，又与林备将军李多作谋反，现已将张六郎弟兄杀死。武则天虽在病中，听说有人谋反，知道李多作有兵权在手，赶着起身问道：谁人作乱，何不拿下？此时张柬之等人皆已听见，随即在外答道：张易之、张昌宗两人欺君误国，久存谋反之心，今趁陛下病中，欲行已至，又将宫廷禁物私运家中，臣等奉太子之令，特命右羽林将军李多作将两贼斩首，以度乱盟。正说之间，桓彦范、童敬辉等人已将太子由东宫请出，来此候旨。武后见了他面，乃道：是汝指使耶？小子既诛，可还东宫而去。此言未毕，桓彦范领着众人跪于阶下，奏道：太子乃天下明君，昔先皇以爱子托陛下，国家王气自有所归，今年齿已长，既蒙家恩由房州设归，久居东宫，恐失民望，人心天意，久思理事，虽有二张为乱，君臣不忘先皇之德，故奉太子诛乱臣。陛下春秋已高，李和静养余年，以真上寿，从容闲暇，含饴弄孙，愿传位于太子，以顺天人之望。武后到了此时，只得准奏。当时庐陵王谢恩已毕，此时正值四鼓以后，将次临朝。张柬之赶忙为庐陵王换了天子章服，来至金殿御案前坐下。张柬之随即敲了龙凤钟鼓，朝房文武有一半得知此事，其余尚不知道。忽然听得钟鼓齐鸣，无不惊讶，若非有了大典，何以两气同敲？当下众臣纷纷入朝，两班侍立，在朝金殿上一望，正是惊者大惊，喜者大喜，不知庐陵王何以复登龙位。张柬之高声说道：在严文武大小臣宫，自引张昌宗、易之两人谋为不轨，张某奉太子之命，率同李多作等人将昌宗斩首，既蒙武后传旨传位东宫，今日登基之初，李和排班恭贺。众人听了此言，无不俯伏金阶，行那君臣之礼。庐陵王首先传旨，率百官上武后尊号，称为则天大圣皇帝，喜居上阳宫，每日请安问善，定省晨昏，取进子之。次日大赦天下，后人称为中宗。随又传出一道圣旨，加封狄仁杰公爵，世袭罔替。张柬之、桓彦范、袁术仪这一干人皆加封侯爵，李多作封为勇猛侯，刘玉生为怀庆，胡世京着来京升用，其余有功大臣、稍变偏将，无不加封实职。从此太平无事，军民臣良，官为国家，民之君上， 江山万里，依然李氏家传，社稷千秋，终赖狄公政治。第64回完。狄公案全书完。